各位同学，那个我们前两次上课，我相信很多同学上都会有一种混乱感啊，因为我们前两次上课其实相当严重的偏离主轴，在那边为了讲一些药物的加减，然后就在讲一些不三不四的方，有没有觉得就不是伤寒论的主轴的方啦啊？那伤寒论的主流的方，我还是要重新跟各位提，就比如说太阳篇我们比较会用到的方式，比如说桂枝汤啊、麻黄汤啊、葛根汤啊、大青龙汤、小青龙汤，或者是麻杏干石汤啊，这几个方子比较是实际上感冒会用到的主轴。那我们上次讲的一些分岔出去的，其实也只是为了介绍药味而已啊，所以有一些那种蛮艰难的辩证点，比如说桂枝去桂加林竹汤的辩证点啊，或者是桂枝新加汤的，就是去芍加人参生姜汤的辩证点，或者是什么奔豚啊，或者是救命汤的辩证点，其实在我们的感冒没有那么重要啊。如果你一开始没有医患的话，那其实那些症状通常不会出现。那这一个多礼拜以来都很冷啊，请问各位同学，你们这两个礼拜以内有感冒的举个手，我看一下好不好？举高一点我看。哦，那它的中标率如何？医好了吗？啊，很可惜，我觉得最近感冒的很多都是麻黄汤症或者是青龙汤症啊，可是还没有交到，然后天气又开始回暖了，大家感觉好像白病了一场。哎，你们最近有没有一个感觉，就是没有感冒的人啊，我说没有感冒的人，有没有觉得最近有一种感觉是，也不是咳嗽，但是会有想咳一两下，你们有没有这种感觉？有啊。其实这里就是有一句中医的一个怪话啊，就是这种情况，就中医里面有一句话叫做秋伤湿，就是秋被湿气所伤。那这个秋伤湿这件事情一直是很多医家不太喜欢的一句话，因为秋天的气是燥气，对不对？怎么会伤湿呢？那其实各位同学最近经历到那种想咳的感觉，就是很典型的秋伤湿，就是当你的热天一直维持着，然后忽然天气变冷了，那你吸进去的空气比你的肺冷很多，对不对？所以你肺里面的水气就立刻被那个吸进来的冷气凝结成水滴，然后粘在你的肺里面，所以就会因为你吸到忽然变冷的空气，于是肺就泡在水里面，然后就变成一直想咳想咳，觉得肺里面不清爽啊。那这个就是典型的秋伤湿的咳嗽，只是说这样的机会，因为前两年好像都是慢慢冷下来，没有机会体验这个东西，那最近刚好是忽然冷下来，所以比较有机会体验。那至于这种伤于湿啊，仲景方里面是用小青龙汤，但是不是仲景方，我不记得那是傅青主还是陈世铎的方，有专门讲一个方子，就是秋伤湿的。那那个方子很温和啊，大概就是茯苓啊、陈皮之类的东西，那吃一次以后就可以把肺清得比较干啊，那这个咳嗽就可以好。当然这也不是病了啊，你闲闲没事不要理它，季节过了也就没事了。那如果咳得比较难过的话，就那至于小青龙汤我们还没有教到，所以现在不太好讲太多。但是如果你们用小青龙汤的话，记得要加一点半夏，就是如果你吃三克小青龙汤的话，里面要再加 0.5 克的半夏，就是单位药的半夏，这样子比较接近它该有的效果。那个我们今天不一定会教到半夏，但是我们曾经在中医基础班的时候有教过一件事，就是半夏是能够把你身体里面的某个部位的水转移到别的地方，不知道同学有没有记得这件事。那桂枝汤的发汗是很温和的，那麻黄汤的发汗就常常把人发得很虚了啊。那大青龙的发汗就更厉害了，可是如果用到小青龙汤的话，你的半夏加得够的时候，小青龙汤可以不必发汗，就是当你半夏加得够的时候，小青龙汤是可以从小便解掉的。 就是不需要经过发汗。可是如果你的饭下加的不够的话，它的那个麻黄就会专心的会帮你发汗，然后就变成吃了小青龙汤之后人很虚。所以如果要用小青龙汤的话，记得加半夏啊，因为我们现在的半夏都是泡制的非常的完善，以至于没有什么药性的半夏，所以即使你知道仲景方的原比例下去，小青龙汤的半夏还是非常不够的，因为仲景时代的半夏的药性是随便用水煮几遍啊就用的，那那种药性比较接近生半夏，那效果是非常强的，那现在的半夏效果已经非常弱了啊。所以这一点，就如果你们最近有秋伤湿，想要用金方的话，就用小青龙加半夏这样子。那直接用小青龙人会虚哦，不好伤，因为现在是冬至前后，用的这种麻黄的汤剂都会冻到人的这个潜藏的阳气，所以不能叫很好啊。所以如果你们找得到陈师铎还是傅青主那个方的话，那个方我想是温和很多的。不然的话，仲景方里面比较温和的，比如说甘草干姜汤啊，那用那样的方法把肺烘暖一点，可能也会干一点点，但是效果不很好。我不得不说不很好啊，就是直接治肺里面有水的，有别的方剂。那接下来呢，我们就要来教那个桂枝加龙骨牡蛎汤了啊。那这就是要进入补药片的世界了。我相信补药片的世界大家就会很快乐啊，因为每一个人都清楚的能够感觉到自己啊身体有多不好。那补药片呢，我们上次看过虚劳血痹篇，对不对？那我们要看虚劳啊。那我们从13至20条看到25条，那我们来看那个256页啊。我们来从20条看起。我们先来定义一下中国人什么叫做虚，什么叫做劳，好不好？中国人的虚呢，就单纯的不够就叫做虚，比如说有阴虚有阳虚，对不对？那所以阴虚阳虚都可以叫做虚。而虚劳的劳啊，在历史的定义上面是比较偏于阴虚，就是阴虚的比较大。因为当你阴虚比较多的时候，这个人的那种虚啊会比较容易发热，就是又虚又发热，然后就很人很累啊。所以中国人定义劳的话是比较偏阴虚的。那如果我们现代人当然因为阳虚的很多，所以就连阳虚的人也会产生那种气往外脱的现象。但是古代的人呢睡得比较早啊，所以他们的阳虚的情况不像我们今天那么严重，而且我们有那种各种的抗生素等等的，还有很多上次讲过炉火神说的九项这个破坏人的阳气的因素，我们大家都犯了很多，所以现在的人都是阳虚很多。但是古时候的人的阴虚呢，那就是单纯的阴如果不够不能够把阳气抓住，所以那个阳气就会浮脱在外面，这样子的一种阴虚的劳症。那我们现在的人的阳虚呢，是根本阳就不够了，所以阳才脱出去的，那个要补阳才会好。那所以有一部分可以跟仲景方的这个沾到边啊。那我们上次讲过说龙骨，对不对？是把这个身体里面外脱的气把它抓回身体里面。我们也有讲过说牡蛎是把血管里面外脱的气抓回血管里面，就是或者是身体里面任何有水分的地方它的气不够离开了那个水分，以至于那个水分死掉了变质了变成痰饮了，那牡蛎可以把这个气抓回来，把那个痰变回这个精液，对不对？那如果我们把龙骨跟牡蛎挂在一起完整的桂枝汤里面呢，那桂枝汤本来就是从消化系统进去，对不对？然后通到心，然后走营走血管，然后再从血管输布到皮表，然后再有勺要收回来，对不对？然后再回到肝里面去， 这一整个从营通到胃再被收回来的路径，如果我们加了龙骨牡蛎进去，那这一整个桂枝汤的结构不就变成走到哪里就帮你把你的元气收到哪里，对不对？就可以把这个全身外脱的元气抓回来，那这样子这个人就可以巩固他的气血，所以这是很有效的方啊。甚至然后龙骨牡蛎因为又都是动物药，所以桂枝汤还算摆得动，不至于说像别的药再不动，就像桂枝汤如果用矿物药就再不动了，有时候会再不动。但龙骨牡蛎的话，像上次救逆汤里面用到五两牡蛎四两龙骨才只需要去芍药而已，那如果用的是三两牡蛎三两龙骨，那就根本就不需要去了，它再得动的。那我从前桂枝加龙骨汤有做过一件很愚蠢的事，就是加赤石汁哦，但是真的加到再不动了。我今天早上还吃一点，感受我的罪恶啊！吃了以后，整个药性这样沉在肚子，然后完全起不来。因为赤石脂这味药跟桂枝是相反的，它会把桂枝拖住，然后就喝了之后，我就在家里面说：“我不要出来上课了，我不要起来了，就是坐着就不想站起来啊，人非常重啊。”但是我加错的。那我们看20条啊，来看它怎么定义这个虚劳。他说男子平人啊，男子是什么呢？中国古医书的男子就是男女都是，就是不特别指女人的就是男子啊。就像英文如果只是写 man 的话就是人类，那前面加个 wo 加个有子宫的人类才是特别指女人啊。虽然可能这样子会被女权运动的人骂说我们有极大的歧视的，但是我们现在在解读古书，这无关乎女权啊，古书是这个意思我们就认了吧。那所以呢就是一个人类啊，男子就是一个人类。然后呢平人是什么呢？平人就是没有特别在病的人。因为如果你这个人很虚，然后刚好没有在拉肚子，没有在头痛啊，没有在感冒，这我们才能定义，对不对？不然的话，如果是男子病人的话，那个病该是什么脉就很不一定。所以要是一个人他在没有病的时候啊，我们来打他的脉。如果他的脉呢是很大很大的，就是劳症，急虚的也是劳症。好，那各位同学，这个把劳症的脉不用分左右手，你们大家互相把左右关，等一下正在感冒的人举手，我们不要把他啊，免得喘气。正在感冒的人举个手好不好？不要殃及无辜哦。因为最近冬至前后非常可怕。那个，当然我想我有些朋友他们呢，就身体比较好，所以不会被喘气。但是我的话现在是这样子，我礼拜几晚上我表妹感冒啊，礼拜二晚上我表妹感冒。那个麻黄汤症啊，然后呢我就给他麻黄汤吃，但为了想让他发汗发快一点，我就帮他外关透内关，我帮他下了一针，然后又觉得说因为我表妹可能接下来要工作，我就拜托我的一个小师叔啊，说师叔你来帮忙帮他扎灵龟八法，他就扎了两个公孙穴帮忙调理一下，所以我表妹就感冒差不多好了七八成，我才放他走。结果呢，我这个扎麻黄汤的外班透没关，我第一天早上起来我就麻黄汤症了啊，就喘气了。然后呢我的师叔呢扎这个做公孙穴，公孙穴是脾经啊，所以他就共鸣到脾经的邪气，然后他第二天就拉肚子变成太阴病，就直中太阴，父子理中汤症啊。那我就说我们表面是一个很好的种子啊，他所散布的病毒完全在我们身上发芽。然后那个我礼拜四遇见方助教，好像我也把那残留的麻黄汤的汤症传给方助教，所以方助教现在被我轰回去正在吃麻黄汤哦。因为方助教今天跟我讲他生病的时候，我忽然觉得他跟我讲他生病的一瞬间，我有一种身体要病的感觉，我觉得他的那种病气好像是想要万里寻母，我要回到我身边的感觉，所以觉得他的病气应该是我传给他的。所以感冒就是这么可怕的东西哦，就是像那个什么欧阳锋的那个手杖上的两只蛇啊，咬了一只鲨鱼就会去毒死下一只鲨鱼，所以就连扎针都会传啊。 是这样，所以你们如果有人感冒，一定要诚实的举手，好不好？用力的举高手，不要让你的左右受害。不然的话，因为你们也没关系，你们把自己的脉就好了，对不对？那我来说什么叫做脉大啊？我们一般把到的脉不是都一条一条的吗？那个脉大哈，很特别，就是那个脉你拔起来，那个脉是一整片扁扁的，就是范围非常宽，那叫就好像不是一条血管，是那底下是一整片像一个派的皮一样这样子的跳法的。那你们现在把自己拔做零六射，看一下谁有这个大脉。好、啊，哦，如果比不出来的话，就左邻右舍互相把一把，用比较法来看谁的脉最宽，就是那个脉跳动的那个幅度。你们来找你们那一排最宽的，然后再派最宽的再跟别排最宽的比赛。好，你们一排三个人、四个人，找出自己脉最宽的没有啊？你们几个人赶快，每一小撮人要派出一个脉最宽的当代表啊，然后再来做这个决胜战啊。左关右关都没有关系，有没有脉很宽的？就是一般人的脉啊，你的手这个脉这边对不对？可能是这样子。那脉大的人那个脉会有这么宽，就是有扁扁的，很好把的，脉大很好把的。怎么样，有没有发现？有没有发现啊？有没有发现脉大的人？有没有发现啊？赶快啊！有没有推出可以参加晋级赛的脉大的人？那个，我觉得我最近把到的脉大的人是邓老师的那个生女儿，你的那个大的那个生女儿就是脉很大，那整个脉都扁扁的，啊，那是。就是当他的这个阴阳两虚，阴特别虚的时候，他的气简直是涣散的，他呈现在那个脉口，就是那个脉好像一滩水摊在地上那种感觉。有没有力不管，他那个脉是很对，很宽，对，就你不会觉得是一条血管，会觉得你有一滩东西这样。好，你们有没有把出来脉大的？有没有抓到类似的？抓到这样的样本的举个手好不好？啊，有没有拔出来的？那个陈文涛自己的脉这样从外面扣比较准。好，要你们当众招认也是很困难的，还是要你隔壁的人检举好了，不要那个人自己举手，就伸出手指一指说那个人脉很大之类的。你不要跟我假装，好像你们一个虚劳都没有。啊，热身比较大是吧？就是过劳的员工啊，这也很大。过劳的员工，这两个都过劳的员工啊，很好。你们两个互相比谁脉比较大，差不多。好，那这两位很勇敢的同学，因为这两位同学我们比较熟啊，知道他。不怕大家来侵犯他的隐私权啊，所以你们待会下课去跟他们打晋级赛啊，看他们大还是你大啊。这两位都是非常过劳的人，所以我想他们是很可能的。好，那你们记得这两个啊，张静福跟郑瑞生举个手，大家看一下啊，下课来打晋级赛啊，你们下课要跟他们比一比啊，如果比他们还宽的一定要告诉我。 感冒的不要来。 哦，感冒的不要来。好，那极虚的也是劳，就是脉根本跳起来非常没有力的也是劳，那这个很多吧，对不对？你们这边一半以上都叫极虚啊，啊，那所以这就 这样子，你就只要把说你如果有比隔壁的强一点点，就算你厉害了啊、哦。那可能隔壁就算急需了。我知道大家身体都没有很好，所以气血两虚啊，擦擦而是吧。那如果你把到脉大的人，其实常常可以问他一些后面条文会有的问题，比如说脉大的人，如果你把到一个人脉很大，而他啊、哦，不用先翻啊，以后会一条条的教啊。那个，如果你把他脉很大的话。因为比如说像张仲景的这个条文里面会讲说，如果一个人有痨病的话，他的淋巴腺一定很烂，所以脉大的人可以问他说，哎，你的淋巴有没有那个肿？通常脉大的人淋巴都很不好，你们有没有人有这种状况？有吗？就是啊，所以就是仲景就是他那一连串的症，所以你如果把他大脉就问他，你的淋巴结有没有问题？那通常有一半的几率他会说有啊，那他就会说你好厉害，怎么把我的手就知道我的淋巴结有阻塞啊？其实不是啊，这是背书的功劳，这样懂吗？那就像是倪海厦先生的那个辩证法，说因为人的那个射护腺有那个有肿的时候，他的那个阳气下不到下半身，所以会逼回来到手掌，所以你如果摸到一个人握手的时候，手掌特别粗特别干燥，那就问他射护腺有没有毛病，通常也都很准啊、哦。这有吗？你有没有遇到过？ 有一个同事啊，他就是子宫颈癌晚期嘛，啊、哦，他就很明显，他手就非常的，就是干，一直干裂，然后抹那种滋润的都没有。 对对对，男生是叫射护腺，女生叫子宫颈啊，一样啊，对对对，是这个意思。所以，好，那所以。你们自己觉得自己的脉叫做算是急虚的，举个手自首一下吧。还没有比较，对不对？好，那你们左邻右舍比较一下啊。就是被占到三分之一以下的急虚的人，大家就是有三，全班有分成三份啊，最后三分之一大家可以算急虚了啊。因为我们台湾人普遍来讲脉都很虚啊。我觉得我们台湾的这种阴阳虚实是有坐标偏离的现象，就是比如说呀、啊。比如说这个，我们说这是阳，对不对？这是阴，对不对？那个阴阳都很够的人，也不要用阴阳，应该用寒热比较好哦。我坐标画的不对哦，阴跟阳应该在同个坐标才对啊。然后如果是虚跟实啊，我不要这样子，不要用阴跟阳，应该用寒跟热比较好。就是我们大部分的台湾人的体质都是偏寒偏虚的，这样能够明白吗？好，那大部分人都坐落在这边，对不对？那可是这一群人，就是这一群，但只有很少数的两个人会有阳实热实热的现象，可能有一个分布在这里，然后阴，然后那个寒实的也不多，就是又寒又虚的比较多，就大部分都坐落在这边，对不对？然后呢，因为台湾人都这样，所以如果有一个中医生他毕业了，土土的傻傻的开始开业了，那他其实把的脉的最大的平均值就是这个地方，对不对？所以久而久之他非常容易会以为这个叫做正常，然后比这个要热一点点的他就觉得哦，这个人已经上火了，所以要好好的补已经好好退火，但是不对，这其实还是在虚跟寒的范围，这样懂吗？就是在外面把脉把久，有时候坐标轴整个会偏掉啊，就是会有这样的现象发生。所以如果你们将来要出去的话，就稍微记得一点。好，所以呢，这个脉大为劳，急虚也为劳，这个记得一下啊，这样准备吃补药的脉了。然后呢，再来男子面色薄者，好。就是一个人类他的脸色看起来颜色很淡哦，白白的叫做淡，灰灰的叫做淡，总而言之就是没有什么血色的那种淡。那你们像左邻右舍看一看啊，你们的气色如何啊？有没有面色薄的人？哦，没有啊，你气色看起来不错啊，你只是脉大而已啊，一个人站到一样就好了。好啊，天生的白不算，我也是天生的白啊。可是，我 至少在教书的时候气色不会很难看，在讲话回到家就跟死人一样啊，跟当明星的是一样的。那就像我常常觉得像陈洪涛的话，他好像脸色蛮白的，可是气色很好，就有些血色，就他看起来不太惨白。那你们同学应该说惨灰的有没有？惨灰的脸色， 熬夜很熬夜两天就是那种灰色的，那个就算了。 对对对，那就算了。好，那不用举手了，你们自己看镜子都知道哈。脸色惨灰的，还有些人我不知道他有没有化妆啊，不知道。然后呢，好，如果你的脸色是惨白或者是惨灰的，他说主什么呢？主可及亡血。好，请问一下，你也不是什么食热症，也不是什么糖尿病什么，但是你就是常常会觉得口渴的，举手。哦，开始有了。那你们来互相看一下对方的脸色啊！先举手的人，他站起来，大家看一下他脸色啊，有没有脸色有一点灰灰白白的？很红润，然后脸很红润的，糟糕了。好，那请坐啊。那我们这个书要有点例外，好的。然后呢，如果脸色很惨白的话呢，我们现在算惨白好了。主可及亡血啊，就有失血。但是我们现在也不用失血，因为我们现在有一些事情比那个。像古时候要失血必须要被武士刀砍啊，那现在要失血干嘛呢？熬夜打电动就可以了啊。所以每一代有每一代不同的新武器啊，现在电动玩具就很厉害了啊，跟武士刀差不多。那猝喘悸，这个人会忽然觉得感觉到自己的喘或者是心悸。那这个猝喘悸呢，喘很简单嘛，就是你可能会觉得好像呼吸浅。哎，你们刚刚那些面色有没有人觉得自己面色发有呼吸浅的，举个手好不好？就忽然觉得有点喘不过气来，就是有的时候那种忽然觉得眼睛黑一下，那也算吧，就是哦不，那是目病啊，那个不是喘气。好，你们很容易走走就喘的，举个手好不好？哦，都不会啊，你那么健康。好，那我会。我平常不运动的。那气就是没事坐在那边就觉得自己心脏砰咚砰咚砰咚在跳的，有这种经验的举个手好不好？就坐在那边没事就觉得自己心在跳，而已啊，偶尔就是猝嘛，就偶尔忽然来一下啊。那如果你的脉又比较偏浮的话，就代表你里面很虚了哦，所以你的气在外脱。那你的有刚刚这些有这些症状，有没有人脉比较偏浮啊？就是脉不沉，就底下空空的。有没有人是脉比较偏浮，底下空空的啊？哦，谁就是要空的？还有没有谁空的？一边沉浮一边沉，哪边浮哪边沉？那也算。啊、哦， 吃若寸浮，然后吃沉。 哦，寸浮尺沉，那是正常的，不用管。我这边是都算，就是都取个中间值，把两关就好了。对，一个。好，他们说如果脉浮，就是里面很虚啊。然后再来呢，第22条啊，他说男子脉虚沉弦，无寒热，短气里急，小便不利，面色白，食木命，坚虑，少不满，子为老死之然。这一串啊，就是如果这个人的脉很虚或者很沉或者很弦，那么什么脉都包了嘛，对不对？只有红石不在里面而已。那无寒热，无寒热就是没有特别在发烧或者发冷啊。那短气里急，里急有人说是好像容易要跑厕所，有人是说不容易上厕所。你们觉得应该是哪一种？就是简单，我们刚才说最简单，就是他的那个大便不是很顺，这样子好不好？就是他那大便顺，有人是天天拉，有人是天天拉不出啊，其实意思都一样。我们最大范围的定义先姑且定义为大便不顺，因为我不敢说，就是我就说如果我跟你讲说是天天拉，但是里急也有可能是指那种拉不出来在那边压着的感觉，所以我不太确定啊。那这个短气呼吸浅的同学举手好吗？还是你们自己觉得呼吸浅的举个手，就呼吸都觉得在胸部啊下不去的。好，那这个 里急小便不利，就简单来说，就是这个人的大小便不是很顺畅啊。我常常觉得，一个人如果一天到晚便秘，跟一天到晚拉肚子，这两种体质基本上是差不多的，就是肠胃不会动。那有的人肠胃不会动是便秘，有的人肠胃不会动是一直拉，是一样的啊。那面色白，食木命兼虑，就是有人是木命，就是有人说木命就是打瞌睡啦，那有人说木命是眼睛容易忽然黑的冒星星，那走一走容易眼睛黑冒星星的时候，这应该是我们蹲下去站起来就会，对不对？那蛮容易的，举个手。哦，好。那衄是指流鼻血，那同学该不会有人是容易流鼻血的吧？没有哈。好，那少腹满，这少腹满听起来比较残酷，就是一个人小腹啊觉得胀胀的。你知道小腹胀是怎么样来的吗？小腹胀是因为你上面所有的器官都在下垂，所以压下来了，所以一个人气很虚的时候，他的这个内脏都会有一点下垂，所以他的小腹就会被推着，有一点凸出来的感觉。那你们现在坐正，觉得你的器官好像压到你的小腹的，来举个手我看，就是好像器官会掉下来，然后把小腹挤出来的，有没有人？会有吗？哦，有人举手了。哦，好，非常谢谢你们举手的人啊。那个感觉是什么感觉？有没有人可以跟我们分享一下？好像有点清楚，那你们其他有没有不同的感受可以说的？有没有？好，那基本上我们中医如果是治这种东西，有的时候会用到黄芪之类的药，就是你那个三焦水路通气，如果往上提的话，人比较能够被吊起来啊。当然，重点有重点其他的医法，只是有的时候我们坐在那边，脏气压下来，然后小腹凸出来，我们不会觉得那是有病，对不对？我们不一定会记得他是虚劳啊。今天这样子慢慢教，只是因为他这些讲的症都很淡然，我怕你们会忘记，所以才会一直让你们举手。而且我原来是以为说大家都身体很烂嘛，所以一讲什么就有很多人会举手，然后大家就觉得非常高兴了，药可以吃，就没想到场面没有那么热烈哦。你们的身体太好了，真是让我很失望。那再来呢？23条，他说劳这个病啊，其脉浮大啊。其实浮大的脉就是血虚的脉，就像从前教过当归补血汤，当你有血虚的情况啊，那个脉都会比较浮，比较空空的。那手足烦，烦这个字将来在大清龙汤的辨证点要会非常重要。先跟你们讲，就烦就是里面有热，那个热出不来，在里面烦。那通常血虚的人比较会血燥，所以比较会有热，因为人的血是可以把很多热度把它带走的。那你的身体里面干干的就很容易燥，对不对？那手足烦有两个点，如果是纯粹手足烦的辨证点的话，其实连我都有哦。就是手足烦的意思就是说，就算你心情很好，比如说你正在看电视，你也没有在生病，好，心情好看电视，然后呢，你的手脚就这样子，就是放在哪里都不会觉得最舒服，这叫做手足烦。就是你的手放在这边也好像不够爽快，放在那里也不够爽快，就是你坐在那边，你就躺在那边，躺在床上，你会只好像换个姿势这样子，就手脚。在有这种经验的举手。哦，这样子劳症的就多一点了啊。真的是这样子，就是你当你血不够的时候就会这个样子，哦，而且是血虚有热，就是劳症啊，大家记得。有没有人举手的次数比较多的啊？那特别要吃补药啊，哈。而且这个手足烦是春夏的时候比较严重，秋冬的时候比较不严重。那你们刚刚那些举手的，你们有没有认同这句话呀？哦，秋冬也很严重，对不对？啊。 那有没有觉得春夏的时候比较严重一点？因为照理说春夏阳比较旺，所以阴虚的人应该那时候更不舒服。有没有这种感觉？就是你看电视上翻来滚去的时候，春夏的时候比较多。 可能秋冬看电视会半年 费吧。哦，这样子。所以有没有人认同这个春夏去秋冬好的一点那个感觉？有人认同吗？哦，那反对的举一下好不好？我要知道这种重点书有多少例外。有没有人秋冬反而比较手脚烦的？举一下好不好？还是差不多。啊， 差不多 哈。那阴寒金自出，酸削不能行啊！这个是一看就是我们中国人的广告词嘛，什么肾亏啊，什么什么东西，对不对？就是阴寒，就是指你的性器官的温度很低啊。那性器官的温度很低，我不太知道大家的房中之事啊。如果男生的性器官温度很低，你的太太会知道吗？这边在座的同学，当过人家老婆的，你可以告诉我，你先生的性器官温度很低的时候，你会知道吗？ 老师，上面是说平常你在小便的时候，你就会知道说阴头寒，而不是说等他起阳之后应该就是 那这就是你没有见过什么叫做虚劳之人的。虚劳之人啊，在你说的那个状况以后，他的性器官的前段还是冷的啊，所以你们自己在家有机会的话，自己摸摸看啊，我这已经不能再教了，好不好？啊，就是。 前半段 没有，阴头寒是那个后面25条会特别强调的，就是不够热。我跟你讲，真的有人是不够热的，这你可以相信吗？就可能你只知道你现在你只认识你这么一个男人，所以你不知道别的男人有多多虚啊。真的有的啊，有这种他在这个性行为的过程里面，他的性器官还是冷冰冰的啊。那女人当然会有啊，女人也有子宫阴道寒的现象。那各位男同学，如果你的太太阴道太冷，你会不会知道？ 知道。 啊，知道，知道，好好。那如果你们都冷的话，就都不会知道，对不对？好，那还是知道是怎么回事，好不好？那金自出啊，这个金自出，有人可能会认为是早泄啊，还有就是有些人他的就是很容易滑脱，真的很虚的人，可能没有事的时候，他的那个有些液体会滑脱出来啊，那酸削不能行啊，就当你虚劳到一个程度的时候，其实你可能会稍微站一站走一走，你就觉得你的大腿内侧那边好像好酸哦，站不住，有没有这种感觉？如果你不够虚劳没有关系的，那你老了你就知道了啊，就想象说你有一个20岁的身体，可是你有一个50岁的身体感啊，那就是虚劳，这样明白吗？就是他的那个脚觉得啊，酸软酸软的啊，两脚发软。那再来呢，如果他说男人的脉呢浮弱而涩，当然这些都是指没有病啊。如果他的脉是浮又弱又涩，就是浮起来你们能够明白，如果他打起来很没有气，这也能够明白。那如果是涩的话是什么样啊？就是比如说这个东西是很滑的，对不对？那这个东西木头边边观察比较涩，对不对？你想象这上面再盖3层保鲜膜，你再摸那种手感，就是隔着保鲜膜可就可以感到它有一种摩擦感，那种粗糙感。那你在脉，一个人的血啊非常的不流畅的时候，你会在他的脉上面打得到他的那个血气不畅，所以会摩擦感会有。只是你们自己把把看有没有涩的脉，有的话让大家来把一下，因为这个脉要很仔细把才把得到，就是那个脉不觉得从皮肤以下很轻快的滑过去，好像有一点那种过去的感觉。我觉得我说用隔着保鲜膜摸这个粗的东西，有点像那个手感。那会有这种说法，代表你的血气根本就走不通啊，代表它很弱才会走得通。那浮跟弱都是它的气已经往外脱了。那这样子的人呢，他当然就会无子啊，就这样的人他比较不容易有后代。因为他的气血太虚了，没有多余的气血可以给这个怀孕或者是受孕这些事情，那他的精气清冷啊，当然中国人的一些讲法。好， 那所以以上呢就是我们虚劳的一部分啊，因为这一部分当然会归结到桂枝龙骨牡蛎汤跟天雄散，那后面还有一些条文会归结到小建中汤。那我们来看啊，它这种归类到桂枝龙骨牡蛎汤的这种虚劳，它25条正式来讲了啊。他说诗经家，家就是很会怎么样的人，那很会诗经的人是什么样的人呢、牛郎啊，大概是有那个意思存在啦。那所以或者就是有些人他的那个身体没有很好，还没有好好保养，那我就觉得现在当然啦、就是性生活的不恰当是不好，可是我中医基础班有教过你们房中术，对不对？有没有人已经练到有一点小成，就是做了这些事情不但身体没有变差反而变得更好的？应该有人练得还可以吧？都没有啊？还是说已经不敢举手了？那我们就举例而言，我们陈助教应该还不错啊，以前做完之后会很累，然后现在就已经身体不错了啊。那就是还是值得练的，房中术的那些基本的那个架构啊，不要忘记啊。所以我想诗经家还是那种房事啊，没有照我们中国人的养生之道，或者是我常常说诗经家，像我的话根本不需要房事就可以让我死啊，你只要网络上有好看的武侠小说我就已经毁了。就是我会一直看一直看一直看，看到眼睛在刺痛，然后就揉一揉继续看，然后会看到从天黑看到天亮，然后从天亮看到中午，然后看到我全身都在痛，然后才去睡觉。那这样子就算了哈。那幸好现在武侠小说越写越差了，不然我就活不到今天。那这个少阴脉弦急，就是诗经家的人呢，他可能他的肾脉啊，就是左右尺啊，拔起来会怎么样？绷得细细一条，然后有点紧绷，那是什么呢？那其实是他的肾很寒，很寒的肾会这样子，就是容易把这个阳气挤出来。又不敢找你们麻烦，正好说，我觉得从前许助教的脉是这个样子啊，少阴脉弦急。那啊。什么东西？ 诗经家。 哎呀，这是一个，就是糟糕，我们现在的20岁的学生，哪一个不是诗经家啊？拜托，色情行业那么发达，色情书刊那么发达，大家都是诗经家，这样可以了吧？好，那你们把自己的尺脉。有没有？我现在不敢让你举手，对不对？就是有人把自己的尺脉，有没有人能够把到自己是诗经家的脉啊？诗经家有没有？你也不用举手了，我不敢让你举手了。但是，就是少阴脉，觉得细细的绷成一条的，然后啪啪啪跳的有点那种硬邦邦的感觉。好啊，阴头寒目眩。那这个诗经家有一整套的，这一整套我跟你讲，你们千万不要为了不承认自己是诗经家而不吃这个药啊。这里面一整套的，这个就是精不够的人会怎么样，精不够的人会阴头寒啊，就是你的性器官的这个比较前面的部分是冷冷的啊。那目眩就很容易头昏眼花啊，我想会吧，对不对？我们在做一些事情累的时候有时候会头昏眼花，然后呢头发容易掉哦，这个辩证点就很好，就是像你说什么因为我们家人人都秃所以我也提早秃，这个没有关系啊，这个不算到这种诗经家。但是有一些人就是他并不想要秃头的，可是他每次洗完头从那个排水管就能够抓出一大堆头发，然后看着就觉得自毛毛的，心里都很悲伤，那种有没有？有没有？有啊。那这种就是诗经家的头发啊。那这个脉呢，它或许是少阴脉弦急，或许是脉急虚抠迟啊。他说如果是脉非常虚或者是抠又迟，抠是像葱管一样的脉，抠是葱管， 那什么叫冲管？就你这个脉呢，你摸起来只有薄薄的外面一层，摸到里面全部都空空的。那这样子为清谷王血湿经，就是这种人的经意啊。这个经有包括两种经啊，就是这个经跟这个经都很不够的人啊，这种阴虚之人呢、啊，他或许是清谷。什么叫清谷？就他一天到晚的吃什么拉肚子，然后拉出来也是什么，就是什么今天吃了金针菇，明天厕所里面就看到金针菇那种啊，那种是清谷。那王血呢？那如果有就是有人什么就是失血了啊，或者是受伤吧，我们说受伤，或者是女性的话，她可能会有这个因为她气虚，所以她有血有点崩漏之类的啊，就血不够。那当然我们现在熬熬夜的人都会亡血。那还有湿精啊，就是男生在这方面啊做得太不够好啊，那这样子的话他的脉就会变成这样子空空的一个脉，跳得很慢，然后里面空荡荡的。 非常抱歉，事情帮我停一下。抱歉抱歉。 那个，那这个地方是一时性的拉肚子拉到很虚，或者失血，或者是失精。那但是有一种脉啊，它是抠动为紧，就是当你把你的，尤其这种东西，这种脉尤其是在尺脉上面啊，这个脉呢空荡荡的，可是会有动脉而为紧。这个抠动为紧这个脉其实非常生动，因为如果你会把这个脉的话，你非常容易辨认什么叫做湿精家。因为那种凡是弄到很伤身的人，这个脉会很明显。就是动这个脉，我想各种脉书可能有不同的定义。那动这个脉就是有一点像是一个很有弹性的小豆子在那边，就是它的跳动有一点小小的圆滚滚的那种这种感觉。如果这种脉啊，其实动脉跟另外一个脉是很像的，有一个脉叫做滑脉，不知道有没有听过。滑脉就是这一条脉，本来我们一般人的脉也不是那么强，如果你按到底的时候，它的脉会被按断掉，对不对？不见掉，除非是癌症的人，不然的话脉就会按到没有。有阴实病的人按到底脉还非常强，但是一般的人你按下去，按脉就没有了，对不对？被你压断掉了嘛。可是滑脉是在你要压断掉它之前哦，它会有一股抗力从你的手指边滑开，就是一整条好像不让你勒断，像一条就好像这里有一条泥鳅去踩它，然后那个泥鳅不会被你踩断，它会从旁边流开那种感觉，那种感觉就手指头这边有一条，假设这边有一条泥鳅或者鳝鱼，你这样子压的感觉，那是滑脉。那滑脉是一条的，那动脉是一点的，就是你有一个圆滚滚的地方，那个脉你按下去，它好像从你的手指头这样子会换个方向顶你一下那种感觉。那简单来说，这个动脉是怎么来的？这种情况的动脉应该是有痰，就它的精液已经死掉了，所以它有一团痰在那个身体的脏器的某一部分。那个脏器里面有一团痰的话，它的脉就会呈现好像脉里面夹杂的一颗果冻的感觉，就是像果冻一样，就是 QQ 的，就是像个小豆子一样果冻状。那这个那抠动就又空，然后里面又会夹杂那种果冻状的那种跳一坨一小粒果冻的那种跳动，然后又微微会有一点紧啊。这个你拔下去，你就会知道，就当你拔到湿精家的脉，你就会知道那个脉在这些脉里面，你又拔下去，会觉得它那个整条的脉的状态有一点绷住的感觉，有一点绷住，所以抠动为紧是会有的啊、哦，只是。如果你们认识的朋友啊，私生活都非常检点的话，你们就很难在这方面有所进展了啊、哦！你要去找那种私生活比较不检点的朋友，然后跟他搭搭手啊，这样子比较有希望。那他就说，如果是这种又气血虚，尤其是血虚、精液虚，然后里面又有精已经结成痰的人啊、哦，那这种有痰的人，他会有一些精神上面的不舒畅。那种他就会说什么男子则失精啊、哦，就男人的话会很容易怎么样，可能是梦遗，就是睡着的时候他的这个精液啊就流出来， 那女人的话就会什么呢？做色情的梦啊。其实这个辩证点我也不知道该怎么说，因为现在那种类似那个什么欲望城市的那种电视影集非常发达哦，已经媒体已经把女人教育成比较豪放的性格，所以我不知道这能不能当做一个辩证点，就是应该是说比较容易做色情的梦，这样子说好了。那这样子的人呢，就要用桂枝加龙骨牡蛎汤主之啊。那么桂枝加龙骨牡蛎汤，因为我们上次介绍过龙骨牡蛎了，所以我想各位一定不会觉得很不难，很难理解。就是你想想看，如果这个桂枝汤在你身体里面运行的这个范围，你有失去生命力的精液，牡蛎就帮你抓回那个生命力，对不对？让那个精液复活，痰就消失，那个动脉就会散掉。然后呢，如果你有失去生命力的气，对不对？龙骨会帮你抓回来，会把你的阳收回你的阴，那那个浮大的脉就会收敛了，对不对？这也能够明白吧。然后如果你的血管很空哦，我跟你讲，其实吃了桂枝龙骨牡蛎汤，尤其是像我们说血很虚的时候，肝脉拔起来都空空的，其实吃桂枝龙骨牡蛎汤会在很短的时间里面肝脉就变成不空，就会拔起来变得比较有力，就它很能够把失去的气收回你的血管里面。那龙骨到底是骨头类的东西，对不对？所以它最后的作用点很可能就是你的骨头。那人的这个脊椎骨，对不对？有那么多肾气是要在上面的，所以它可以把这些气都收摄到它该回去的地方。于是呢，它可以治疗的东西，我们来想啊，掉头发非常有效，人容易掉头发非常有效。但是有一种不要用桂枝龙骨汤，就有一种那个一块那个圆形兔鬼剃头那种，不是用桂枝龙骨牡蛎汤，因为这个掉头发是虚劳的掉头发，这样听得懂吗？就像有些人做完化疗也会掉头发，对不对？这是虚劳的话掉头发。那那个鬼剃头那种是压力太大的掉头发，那个是柴胡汤哦，那个不是桂枝龙骨汤。那所以能够把你的头发抓住，这个能够想得通吧？可以吗？就是你的肾气啊，让它从里面把它抓住。那当然啦，如果你要让你的头发长得更好的话，就是常常多吃那个虱目鱼啊，虱目鱼或者是菜上有一种名字叫做霸蚁啊，就肉鱼，就是这两种鱼如果常常吃的话，头发的质地会变得比较好啊，补充一点营养也好。桂枝龙骨牡蛎汤呢，如果你们要用煎剂的话，你们就龙骨跟牡蛎都用生的就可以了，生龙骨生牡蛎哦，这样子比较能够收摄元气。断过的龙骨跟牡蛎比较是用来止涩用的啊，那我们这边比较需要它收敛的力量。那它的这个药剂呢，就像桂枝汤结构一样啊，然后再加龙骨跟牡蛎就好了。哦，对了，虽然张仲景的芍药没有特别讲是什么芍药，可是我会建议各位同学保险起见，买芍药都买炒白芍好了，不要买生白芍，因为现在的生白芍其实真的很寒哎。如果你用生白芍去煮桂枝汤，或者如果用生白芍煮桂枝汤的话，基本上整体桂枝汤几乎都是寒药了，生白芍有那么冷。炒白芍的话，你如果拿来煮小建中汤，整体小建中汤也是，即使是炒白芍，小建中汤也会变成寒药，就不暖了啊。那哦，那个有人同学刚刚问说外表看起来有什么差别啊？炒白芍的颜色是黄黄的，甚至有一点红褐色的焦掉的样子上面，生白芍是纯惨白色的，粉白的，哎，一定分得出来的啊。就是炒过的芍药是很黄的，然后呢，在《金匮要略》里面啊，还有一个桂枝龙骨汤症的辩证点，就是那个目眩那个地方啊，《金匮要略》我记得好像是写说目眶痛，有没有人他不是头痛，是眼眶这边觉得痛？有人会，对不对？这个目眶痛其实是桂枝龙骨汤通常非常有效，而且非常快。 所以如果有人是没事会目眶痛，不是眼珠痛哦，是眼眶这一圈骨头这边痛，那这个是桂枝加龙骨牡蛎汤。那如果是桂枝龙骨牡蛎汤的话，现在的厂牌我要跟各位讲一下啊、哦，最好用的三个牌子是顺天、明通跟庄松荣，就是我现在用过比较好用的。那以好消化来讲，有人说顺天比较好消化，因为有人吃明通的会不好消化，那有人说庄松荣的比较好消化，也有人反过来说明通的比较好消化。为什么会这样讲？因为龙骨跟牡蛎这两味药有些不孝的药商，他们直接把它打粉加到颗粥里面去，那打成粉的龙骨牡蛎你吃下去哦，它真是痛苦啊，那个胃几乎没有办法受得了，就是胃会很不舒服，就是台湾话叫胃什么粥粥啊的强烈15倍左右的感觉哦，就是龙骨牡蛎的粉有这么难过。所以我非常不推荐吃某某牌的那个桂枝龙骨汤，比如说有这样我随便说好了，比如说顺然牌的桂枝龙骨汤，之前我吃的它是龙骨牡蛎粉直接下去的，那个吃下去胃受不了的啊、哦，一定要买那个是煮的然后拿着汤汁去浓缩的科学中药，那直接龙骨牡蛎粉下去也不得了，难吃的要命。那无论是顺天、明通、庄松荣的，其实这个药我用的量都很重，就是如果用科学中药的话，如果你只吃一两克的话，我不知道别人有没有这现象，会产生药证相反的问题，就是你是要治这个病，可是你只用一两克，那个药太轻哦，不但不能治这个病，反而把这个病激怒了。所以我吃桂枝龙骨汤如果只吃 1.5 克的话，我通常第二天反而会梦遗，就平常不梦遗的吃了反而会梦遗，就反而把这个人的虚劳激怒了。所以药用就至少要过5克，那我觉得蛮好用的剂量是8克， 一次八克， 一天就要24克。对，所以这样子的话，你就会觉得说，哈，我买一罐颗中只够吃八天而已。所以你慢慢考虑自己煎药啊，那也不错啊。其实煎药真的没有那么贵，因为我们都在迪化街那种比较批发的药商去买一斤桂枝、一斤芍药、一斤甘草、一斤大枣，那甘草只要2两，所以再抓一点出来啊，然后把它，那我们照正经的原方原点，我们就姑且算它乘以0.3好了，其实应该乘以0.4啦，但是我们乘0.3多就好了。所以你就把一斤，对不对？每一斤的桂枝你就找一个餐桌抹干净，然后一斤的桂枝摊上去，把它分成2堆，然后把它分成4堆，再把它分成8堆，那这样子每一堆就大约2两。对不对？你就每一种药都把它分成8堆，然后那这样子加到一起，不是就2两2两2两这样子左右吗？那你再把那些切点生姜什么，就一次就煮2天份嘛，甚至那个喝3天也不要紧。你煮好了之后，你就放冰箱，然后稍微热一热再喝这样子，而且还可以煮个2煎嘛。所以你就这样煮了以后，就这样可以喝好几天这样子。那我觉得这样子买最便宜，这样子买真的很便宜。那记得龙骨牡蛎要买生的，而且还要把你打碎，要买打碎的生龙骨跟生牡蛎哦。如果你买那种整块的，那煮不出药性也太浪费了，就叫它打碎。那如果你是用科学中药，一天吃24克的话，那你就要面临几个挑战。第一个是，如果你不是平常吃惯补药的人，一天24克一定会上火，上得很惨烈，就是整个人都干掉，被它烧干。所以呢，希望你们吃桂枝龙骨汤是，比如说你们平常已经在吃各种补药啊，已经吃过调理药什么，我们说适应补药用的那个什么什么什么东西啊，后破温中汤什么，就吃到你已经是可以进补的状况了，那你再来吃桂枝龙骨牡蛎汤，这样明白吗？可以啊、哦，因为你桂枝龙骨牡蛎汤如果不一次吃多一点没什么效，至少一次要5克吧。但是如果你不是吃了很奇怪补药的人，你一次5克也会烧得你很干，那这样就没有意思了、哦、所以先适应了药性的话，最好就能够一次吃8克。 那如果你一次吃八克的话，那个药性其实是相当戏剧化的，就是你吃八克八克八克这样的，一天二十四克，大概吃两天吧，你再洗头，你看你那个出水口的头发马上就少掉差不多三分之二，就立刻就会开始不太掉头发啊，这是很有效的。那如果他有一些他的议案，你们自己回去看曹林甫的经方实验录啊，他治这个小孩子容易晚上尿床也很有效。然后呢，老人的膀胱无力也很有效，就是膀胱的气化功能这一点很有效。那至于你们说什么膀胱什么括约肌松弛下垂，那个是要比较是要补心火到命门的，心火到关元的，那个可能用当归四逆之类的比较有效，但是一般的虚的那种气化功能不足的膀胱无力非常有效。然后半夜会盗汗非常有效。然后有一种咳嗽是肾咳，肾脏的咳嗽，就一咳就会尿失禁，那非常有效。所以你们有没有觉得其实它的效果大概在某一个范畴你们可以抓得出来，就是身体里面有一些膀胱气化的东西或者是什么东西要脱离你。那至于血虚非常有效，阴虚很有效，只是有些人阴虚是容易发热的那种，你吃桂枝龙汤就更热，所以那种只好从当归六黄汤之类的又清热又滋阴开始吃起。但是我非常祝福各位有一天能够好好的吃桂枝龙骨牡蛎汤，因为真的是对身体很好。有人问是不是补肾的，我想是哦，因为它收敛元气这件事情本身跟肾的性质是非常合的，所以这个元气能够收回来很重要。那各位同学，你们现在评估一下，在下课以前你们稍微评估一下你们自己的这个身体状况啊、哦。那个你们觉得你们可能可以吃桂枝龙骨汤的举手好不好？好像还好啊，还有一些人对不对？如果你们觉得它不补阳不补肾，你可以加一点附子，你甚至可以加点白术跟附子，因为你加了白术跟附子会在里面建立出天雄散结构，如果建立出天雄散结构的话，对于骨质疏松也就很有效了。就是桂枝加竹附汤本来就是对骨质疏松非常有效的药，所以你加一点白术跟附子是无妨的。那我们先下课一下再来继续说好不好？你们大家想想看啊，有没有机会吃这个药，要怎么吃啊？